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明天将出现入冬后最冷的一天，最高气温仅-20摄氏度，同时夜间最低气温也降至-10摄氏度上下。近期天气持续干燥寒冷，风寒效应明显。九六九提醒您注意防风防寒，添衣保暖，谨防感冒。据民政部网站消息，截至1月8号11点统计，8省直辖市43市自治州202个县市区237.5万人受灾，2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55.5亿元。人社部、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，要求加快扩大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覆盖范围，2018年2月底前确保每个县区至少有一家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。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表示，要大力推进新一轮厕所革命，推广所长制、厕所开放联盟。全国春运调度会议召开，2018年春运共计40天，初步预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.8亿人次。近日，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印发通知，要求各地各高校提前摸底、提前安排，做好寒假期间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送温暖工作。截至2017年11月底，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12.3万亿元，提取总额7.2万亿元。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各奖项开奖，今年的金球奖共开出26奖项，《寻梦环游记》获评最佳动画。2017年12月，中国二手房房价最高的城市是北京，达到了每平方米67822元，仅每平方米2652元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不必烦恼，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，不必徒劳，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。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 不见不散，想得也得不到。这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，也还要用心去寻找。不见不散， 不见不散。 1998年的年底，电影《不见不散》上映，延续了上一年甲方乙方的风格，冯氏喜剧带着他的小人物故事再次登上了贺岁档。故事讲述的是两个从北京来到美国奋斗的年轻人刘源和李静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相识，并展开了一段不是冤家不聚头的爱情故事。刚才听到的是孙楠的《不见不散》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1998年的经典电视剧，听到的是李翊君《雨蝶》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，老人和孩子都可以享受干净的呼吸。 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。 我家有一台一辈子不用换滤网的净化器，老人和孩子都能享受干净的呼吸。 为什么？ 百度搜索天空雾霾6021-99006021-9900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找六人游， 你下载六人游 APP。 你有没有觉得日子一天天过得特别快，却又记不起今天都忙了些什么？ 不知道昨天有什么收获，也无从憧憬明天该怎么过。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珍贵，可我们却更忽略了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，也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活原本应该有的美感和诗意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，还是在一家比较好的平台发展也好，就是首先自己要坚定自己的目标，确

魄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茫茫人海狂风暴雨，一波还来不及，一波早就过去，一生一世如梦初醒，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京都北京一直处于贫血的状态，截至目前，北京已经连续80天没有出现有效降水。第三批中国森林氧吧评选结果日前公布，全国共有31个森林生态旅游地荣列榜单，位于海淀区境内的百望山森林公园荣登榜单，这也是全北京第一家。每年的职工医保门急诊首公报销的截止日期是下一年的1月20号，这可是一件过时不候的事情，过期之后医保基金将不予支付。连接朝阳区高碑店通惠河南北两岸的通心桥正式开通，如果想到对岸，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绕行4公里了。国家食药监总局网站公布了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2017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，不合格样品4批次，其中2批次的鱼类检查出致癌的孔雀石绿。为了改善南苑区住院的就医环境，丰台医院计划于2018年3月至7月对南苑区住院病房楼上下水等基础设施进行维修改造。北京市通州区交通局2018年预算情况说明中提到，将协调运营企业重点在行政办公区推进电动汽车分时租赁业务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空留无一人，徐徐交。 谁在烟云处轻声唱？ 一首霍尊的《卷珠帘》吸收了多种音乐风格，既有着王菲的迷幻空灵，又结合了倒歌唱腔中的转音运用。霍尊自身悠远绵长的声线与《卷珠帘》的哀婉凄切柔合在了一起，深深打动人心。霍尊有着天籁般空灵婉转、极富叙事感的嗓音和独特的转音唱功，声音温暖人心，清新自然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陈慧琳，今生你作伴。 安详从前阴雨天，你的伞留下了思念。今夜你不在我身边，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。不管多波折多么难，我心依然爱瞬间，痛了一千年，说声再见，心盼起缠绵眷恋千百般绵绵的温暖，谁爱叹人一生短暂，守着那知己看不见人世间纷繁，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

是这点情缘，昙花一现，难得有情人，难得有情人，毕竟你曾经出现。多心我情我愿，爱你一生，就算你我走近，还是无缘。最难得有情人曾经出现在我身边，我你不忘今生。 有的人明明工作生活都还不错，家庭和谐，有房有车，有相爱的爱人和可爱的孩子，各方面都符合自己的设定，但生活就是感觉累，日子就像是上了发条，不敢停下来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能让自己慢下脚步，片刻小憩。生活中很多美好的事物需要慢下来才能发现和仔细品味。 点一根烟，喝一杯酒，能醉多久？醒来

空中的梦想家是张惠妹姐妹专辑中的一首歌曲，也是她少有的比较空灵的演唱作品，而这种空灵正好契合了空中的梦想家这个标题。飘渺悠远的声线，由于看到了前方的梦想有些虚无，却又激励诱惑着我们不断向前。接下来这首菲尔我们的爱。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，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，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，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忘记了呼吸，眼泪永远不再不再哭泣。一边是你的负担，只是有 我们的爱，我明白，一点深